杰克哈尔从四轮摩托车上滑下来，他在键盘上输入密码，门立马像魔法似的打开了。 明白了，我先看看情况再说，会有办法给你解决的。 我一时还有些震惊，这真是昨天给我留下了有些负面印象的那个人吗？他实际上似乎还挺友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他愿意出手拯救一个被困于泥地里落魄无望的女人和一只小狗。可惜的是，看过具体情况之后，他当即决定必须要有专门设备才能把我的车拖出来。 那么我先把你带到房子那儿去，然后再和迈克开辆牵引车下来。站在外边实在太冷了，而且你穿的这身应付不了这鬼天气。 我们朝四轮摩托走过去的时候，他又饶有兴致地看了我一眼，我不由自主地对他也笑了笑。此时此刻，我觉得杰克哈尔先生挺不错的，也许是我昨天撞见他的时机不对，而我又在昨天仓促地下了结论也说不定。 上来吧， 他说完让我先坐上车，然后抬起一条腿跨过座椅，单手捞起了星期五颤抖的身躯。 小家伙，你抓紧了，我可不想把你甩出去。 我不由得回想起几分钟以前四轮摩托车在草场上飞驰而过的场景，于是我对他说， 拜托，麻烦你一定抓紧他，他叫星期五。 哦，亲爱的，我就为星期五而活。 这话虽然很老套，但是却逗笑他自己的同时也把我逗笑了。紧接着我们便以叫他前来解救我时平缓许多的速度驶上了车道。我对埃文哈尔住所距离的判断果然是对的，到达山顶的时候，天上已经飘起了冰凉的毛毛雨，星期五和我都已经冻成了冰柱，车子靠边停在马厩前面的柱廊底下，我的牙齿止不住地打颤，而星期五则像狂风中的树叶一样瑟瑟发抖。 啊，你们进去吧。 杰克把星期五递给了我。 我现在去找迈克，我们肯定会把车子给你弄出来。你就从泳池边上的后门进去吧，那是条近路。 您确定这样合适吗？ 艾文他现在不在家，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我听说他昨天表现得非常混蛋，我倒是见怪不怪了，这是他的地盘，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借住在这儿罢了。 我觉得我可以和您一起过去，等车子一拖出来，我就能沿着原路再开回去。 我想如果我能赶在埃文哈尔发现我再次侵入他的地盘之前离开，那就再好不过了。星期五打了个冷战，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那样子像是在说，喂，我这只吉娃娃马上就要冻死了。而杰克打量了一下天色， 不行，你看看马上就要下雨了，我可不觉得那是什么好玩的体验。好了，快进去吧，去和维尔利特祖母聊聊天，我想汉娜看到你也会很高兴的，你知道吗，那孩子很喜欢你，况且你也不该再开回蜂蜜西路了，相信我，那地方一下大雨就会变成一个大泥坨，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应该能赶在被大雨淋湿之前把你的车弄出来。 我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真的抱歉。 我觉得自己像个大白痴。杰克朝我眨了眨眼睛，悠然轻快地笑了笑，像要跟我分享秘密一样的 转过身来。 没关系，反正总得干点什么，倒不如去干这个。 说着他腰间的手机响，可是他根本没有理会。 大老板可是容不下懒人的。 这话稍稍给我壮了胆儿。无论他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我都丝毫不想卷入其中。我自己家那扭曲的家庭关系就足够让我操心的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很想知道他们背后的渊源到底是什么，究竟会是谁的过错，到底是从小延续到大的兄弟较量，还是存在什么更深的缘故。好吧，那么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话，我想 什么都没有，你快进去暖和暖和就行了。 杰克大步流星地走向那天那个牛仔进去过的小房间，我则抱着星期五往屋里走去。这感觉可真奇怪，由我自己开门走了进去，警报声随即宣告了我的到来。 威尔利特的声音从我们上次聊天的那个洞穴状的起居室更远的地方传了过来。 韩呢？ 哦不，夫人，是我 Jenny Bass， 我昨天和海伦来过这儿。 我在地毯上擦了擦鞋底，又帮星期五把爪子前后清理干净，最好不要让他留下任何足迹，因为如果留下的话，那就是我到过这儿的直接证据。幸运的话，埃文哈尔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又一次踏进了他的房子。我在办公室前面一点的小客厅里看见了维尔利特，他坐在壁炉旁边，双手交握着捧着一杯热茶，一看到我便叹了口气。 哎，我还以为会是韩娜呢。 啊，不好意思，打扰了。 他又骑着那匹马出去好几个小时了，现在外边那么冷，眼看就要下雨了。我给 Jack 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可他一直没接。 我看到威尔利特的嘴唇在发抖，一看就知道他已经坐在这儿愁了好久的样子。 我想汉娜会没事的，我相信。 很显然汉娜的父亲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人到底在哪儿。这情形似乎不大对劲，鉴于维尔利特正在为此大伤脑筋。 我可以去找找，或者试试看能不能追上 Jack 或者别的什么人。我的车陷在蜂蜜西路上的泥坑里了，Jack 现在正要去把它拖出来。 屋子的外面牵引机全速驶过，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威尔利特摇了摇头，他把小被子裹得更紧了。尽管庞大的大理石炉床上燃烧着噼啪作响的火堆，那火堆把房子烘得十分暖和。 我不久前给马厩那边打了个电话，那个男孩也说没看到海呢。这会儿我连那男孩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很糟糕？我是自己把自己吓得心慌意乱了。那个男孩跟我说，说他会去找韩呢。 是吗？那好，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我能帮上您什么吗？ 往炉子里添根木柴吧，这地方太冷了。东北风一来就是如此，我讨厌东北风的天气， 兴许我也会像那些退休的人一样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住。 维尔利特强笑了一下，我想大概是为了我的缘故。我一只手往火里添柴，另一只手紧紧地抱着星星。 还有，麻烦你别把汉娜的事儿告诉艾文，拜托了，千万不要告诉艾文。这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已经够多了，兄弟间本就不应该吵个不停。 维尔利特心不在焉地盯着炉火，我在他对面那张椅子上坐下，把星期五放在了我的腿上，虽然那小家伙一直想跑到地上去。在不到八个小时的时间里，星期五得到的身体接触比过去一年得到的还要多。维尔利特叹了口气， 昨天实在不好意思，他们两个心情都不好。你和艾文谈过书稿的事情吗？艾文他知道些什么吗？ 我们并没有说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我想可能是时机问题吧。 我含糊其辞地说道。我猜到维尔利特应该并不怎么知情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过艾文昨天将我从这里赶出去的事儿，他们可能会知道，但是他们也有可能不知道艾文今天早上又为了专程来请我离开特意拜访了我一下。 我想艾文他应该是在为我看医生的事情而担心吧。 维尔利特说完，我立马觉得自己像是个心肠很坏的女人。除了书以外，艾文哈尔确实还有许多的事情要操心， 而且我的检查结果确实不太乐观。 我很遗憾，真抱歉。 我真希望他们不要为我太过操心。 对于你爱的人，这是没法控制的。 我有些哽咽地这样说道。 你今天还是过来找艾文谈事情的吗？可是艾文眼下并不在这儿。 不是的，我的车陷进了蜂蜜泄露的泥坑里，杰克他人很好，他把我接了过来，现在又回去帮我拖车了。 维尔利特面露喜色，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是吗？他肯定会处理好的，你不用担心，孩子。凡是修理东西、开拖拉机这种活儿，杰克都非常的拿手。他小的时候就经常把东西拆开来玩儿。有一次，我们把他祖父的火车模型拿给杰克玩儿。没过一会儿就全被这小子拆成了小零件儿，就像这样。 维尔尼特挥舞着双手示意当时那满目狼藉的场面。 然后他哥哥艾文因为这事儿大发脾气，因为艾文他向来讨厌别人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的。不过杰克又成功地把他们拼了回去。 只要他想，那孩子什么东西都能修好的。 兄弟俩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渐渐明朗起来。艾文哈尔是个细心的艺术家，杰克哈尔则是个实干家。两个人虽然是兄弟，但是性格却截然不同。 是吗？真有意思。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展出自己的那一套本领，像我和我那几个妹妹就跟白天和黑夜一样截然相反。 威尔尼特慢慢地把手放回椅子，他又把小被子往上拉了拉。 杰克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他总是活在他哥哥的影子底下。你知道艾文从小就很优秀，艾文年龄大，个头更高，速度更快，学习又好，似乎艾文什么事儿都能做好。 说着，威尔利特摸到了小被子上有个地方脱了线，他漫不经心地拨弄着那根松掉的线头。 一般人很难跟上艾文的脚步。 我猜也是如此，很难跟上他的脚步。 我有点酸溜溜地说道。威尔利特的目光重新看回了炉火。 汉娜母亲的离开，以及弟弟杰克眼下的处境，都并非艾文的过错。但是杰克似乎一直因此怪罪他。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只是事不凑巧罢了。有些人，他们不适合母亲这个角色，他就是怎么样也做不好母亲这个角色的。他们俩拥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母亲，苏菲对他们简直就是百般的疼爱。我从没想过他们选择的伴侣竟会和他们的妈妈如此不同。苏菲长得很漂亮，又很能干，心地还非常的善良。我还记得罗比大学期间第一次带苏菲回家的情景，我立刻就爱上了这小姑娘。而且我看得出罗比的心情也是如此。为了苏菲，罗比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当你爱上某个人以后，你总能够想到办法。我想杰克和汉娜母亲结婚的时候，应该也是看到他母亲和苏菲的某些相似之处吧。只不过 威尔利特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了下来，他拉长了脖子朝门口张望。 是警报声响了吗？ 我什么也没听见。 威尔利特又弓下身子靠在自己腿上，有点自言自语地说， 这孩子究竟去哪儿了呀？ 窗外蒙蒙飘落的细雨已经变成了散落的雨滴。 我到马厩那边去找找他吧。 我想要是汉娜还在外边，没道理让威尔利特坐在这儿一边回顾往事一边干着急的。 哦，那太好了，那孩子不该在这种天气还在外边瞎晃。门边的衣帽架那儿就有雨伞，你可以把你的小狗留在这儿，看样子他喜欢待在炉火旁边。